们失而复得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 新的心跳。 把我的心打开，装满你的爱。 才感到无知的那秒钟，他第一句我牙痛，让我却乐在其中，把爱融进巧克力，甜甜在里面游泳。墙上的时钟滴答答，一秒一秒的在走，给我一个吻，时间停下幸福摆动， 再美的风景都不 起，世界已向我解答。付出不怀疑，越了解心就越靠近，慢慢的温暖。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，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。爱的每一天顺时针蔓延，

你这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九六九，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。

就能全身而退。 谁安慰？天会